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睇呢集《桃花黑白讲》，继续有我杰拉丹， 我郑汤尼啊， 靓仔有型嘅， 冇啊，今日好唔舒服。 哦，咁另外仲有更靓仔有型嘅， 神秘老湾啊，大家， 系成个刘德华咁样啊， 我叫刘的水啊。 喂，咁睇嚟好开心下，你都生活得 好开心。有个咁好嘅报道系咪先？ 好似话联合国系咪有个咩统计咗出嚟话咩？嗱，虽然我哋之前好多集咧有讲过个咩幸福指数嘅，唔知咩 外国唔知边个 美国定边度 机构做 吓做嘅，但系呢个系联合国嘅， 嗰个叫做桑洛普嗰阵时吓私人机构 嚟。啊，但系呢个系联合国嘅，应该更加有代表性啦。 就好难 讲。好似亚洲咧，台湾排第一。 系呢个咩指数先叫做 幸福快乐指数？ 快乐国家指数。 快乐国家指数。 快乐国家指数。 不过我好奇就系咧，快乐国家嘛，点解会有台湾有香港份嘅？ 哦，呢个联合国玩嘢。 系、哎、联合国摆定 佢上面咩写住话诶，咩中国其中一个省嗰个英文。 所以咪玩嘢咯，呢啲先叫玩嘢嘛。摆到咪玩嘢啦，上面仲写住中国，下面又有分开台湾嚟计咁，即系。 仲有香港喎、 啊。系咯，摆明分裂国土啊！ 咦、哦，咁、哦、有冇澳门啊？ 有噶。 我觉得澳门应该最开心噶。 澳门我未睇到揾到。 澳门有每年有钱派，我觉得好开心。 要上翻联合国睇咯，或者不过唔紧要啦，澳门唔关我事啦，即系讲翻。对我嚟讲系应该台湾同香港有关啦。 啊、 台湾排第几啊？ 台湾佢上年系33名，今年就晋升到26名啊！ 做亚洲第一嘛， 亚洲第一啦，系超过日本、韩国啊，同埋所谓嗰啲咩咩咩。 出咗报道啲人咪仲 担香港咧？开心。香港咧？ 香港就比较落寞啲，76名， 系咩？ 咁有啲乜嘢国家喺香港后面啊？ 啊、哦，仲有嘅，当然我哋嘅强大嘅祖国啦，86名啊， 伟大嘅社会主义祖国， 梗系啦， 80几人， 佢攞100分噶嘛， 仲争20几名。 其实我想知道北韩系几多？ 北韩， 北韩应该唔系话全世界最开心嘅人都系佢。 不过呢个唔知道有冇统计， 统计150几个国家啫，咁总有几廿个国家冇份嘅。 唔系，因为佢统计好多，即系调查嘅嘢好多嘅，咁、我简单嚟都讲下啦，就係话问每个国家嘅民众呢，譬如举例讲，係咪好容易亲近到大自然啦、生活嘅安全啦、儿童福利制度啊、免费健保啊、教育制度啊等等等嘅问题嘅。咁啊，我哋讲下第一名究竟系边个啊？究竟 唔系芬兰咩？第一名 就係芬兰啦、 芬兰好正㗎啦。 係啊，嗰时喺旺角呢，芬兰肉都会正， 唔怪咁多人去啦， 系咪啊？ 咁其实我都好冇乜意噶，去芬兰嘅， 系嘛？嗱，咁前三名就系芬兰啦，同埋挪威啦，第三名就系丹麦嘅、 都系北欧几国啦。 哇，唔怪得丹麦嗰啲咁多咸片出，唔系，即系咁 嗰啲电影 啦， 系咯。 丹麦 LEGO 啊嘛， 哦系，挪威就三文鱼啊， 系咯。 然后芬兰又有芬兰肉， 芬兰肉 冲凉。 唔系讲翻即系。即系都好难得嘅， 诺基亚啊， 即系好难得嘅。台湾竟然系全亚洲第一名嘅快乐。 我先头以为全亚洲第一名系北韩噶， 不过佢第一名开心，其实都要多谢好多人嘅。例如国民党落台啦，已经好开心啦，呢台湾人， 简 直鼓掌啦。 至于有冇饭食唔知噶， 唔知噶。 总之国民党冧嘅啫，好多人好开心噶啦， 饿住肚嚟开心啊！ 系啊， 好似仲有啲更开心嘅。 唔系，我觉得呢样嘢应该系真系好多谢啊！呢我哋而家执政党啊，蔡英文嘅佢嘅德政系嘛，即系搞到好多陆客嚟唔到台湾。咁啊，自然就会大家会快乐噶啦，系 佢洗晒版好开心啊！一话得六客唔嚟咧，个个都欢呼拍掌噶，网路嗰啲啊， 即系讲真噶，即系有阵时咧，以前我哋嘅即系马英九年代啦，咁我哋有阵时礼拜六日去嗰啲即系户外行下玩下嗰啲旅游景点咧，哇，肯定塞到爆嘅， 全部大陆人啊， 好多大陆人添嘅，其实都冇乜所谓嘅，其实如果佢即系守规矩，各样都 OK 嘅，其实。咁最主要就係一人多亂㗎，你知好多嘢。但係而家唔係喎，而家譬如你嗰啲知名啲，譬如日月潭啊、清境啊，哇，真係舒服到你暈。 但係咁喎，其實嚟台灣嗰啲陸客呢，我感覺上已經比較嚟香港嘅陸客有水準好多。 哦，咁啊，當然啦。 咁同埋近時嗰啲嘅嗰啲網絡嗰啲新聞呢，都係陸客成日喺度犯事啦。 嗯嗯。 咁但係其實 近排我睇见咧，嚟台湾凡事都系港客嚟噶。 我又讲呢、這 个，讲呢啲， 呢个带出呢个话题，我哋将来再 讲一次。我哋唔可以讲香港坏话噶， 唔、好意思，对唔住，将你到时我做。唔好长水 啊！啱啱好似冇耐之前有个咪香港年青人怼冧咗个， 系讲起啊，大佬， 哇呢个， 哇又轰动全台湾啊，大佬，点搞啊？ 呢、這个即系我都觉得有啲心噏嘅，真系咁样讲，即系好难。譬如好似我有个台湾朋友即刻 send 俾我睇佢，哇！你啲香港 friend 咁凶狠嘅，点解？ 唔系咯，即系突然间，我意思话前咗几年全部 我哋台湾人要同佢学下嘢喎。 我直头啊，有阵时同啲靓妹啊，即系讲笑咁讲，喂，不如一齐落去垦丁玩啊！ 哇，你想点啊？ 跟住咧，我嗰啲个女就哇，好得人惊，咁我唔带箧去啦，咁样啊， 带细嘅箧， 咁啊死啊，分尸， 搞到几恐，加人惊啊，而家搞到。 所以近時問題全部都係錄客問題，而家好似哇好多都係。 不過我哋講翻快樂啲 嘅，講快樂啲嘅。 呢啲香港人啊，或者其他嘢嗰啲，我哋將來揾集慢慢再研究啊。 因為錄客冇嚟，所以全部香港人霸曬啲版面啊。 係咯。 咁我覺得即係呢個都係德政嚟嘅，因為蔡英文政府推行咗咁多嘅政策，係咪先？最碼第一個，我先同大陸反面先啊，點樣係咪先？乜嘢都唔承認，咁咪自然。 仲有某一個政黨就話我。警告， 唔系警告， 警告我唔知讲警告定警告定警警告啊！习大大咁嗰个哇犀利啊！ 唔系咩咁简单？我哋台湾人，我台湾人嗰啲女仔嗰啲胸唔系你可以摸到嘅咁啊嘛！ 我哋 即系我可以摸嘅， 绝对唔系隆胸嘅， 哦， 都系咩台湾嘅？ 你真系 讲嗰条友唔系早嗰轮唔系咩非礼嘅罪 哦 噶嘛？ 咁出位，咁出位， 嗰扎咩大肠花嗰啲咩学运嗰扎啲嗰啲咩咩啊， 咁咪开心。 全部唔好话全部啦，有唔少垃圾嚟噶， 好多都 嗰啲搞手又逃兵嘅，又头先讲啦，又喺度非礼啊，咁啊，另外个女仔嗰个又做援交啊，乜都齐。 逃兵， 仲有份参与嗰啲噶嘛，有个咩？雞 X 妹啊，又講到好反中國，反乜乜乜， 有性侵啊，咩都有。 而家咪走去大陸揾食，嗰啲友你信佢一成都死啦。 其實我覺得好多佢會唔會學民進黨個招㗎？好多 即係講一套做一套。 係啦，反正上咗位先講， 上咗位先算係咪先？哎呀，我哋講快樂啊，快樂快樂，哎點快樂？ 盡量唔好講政治， 唔好講政治，唔好講應該。 當然中間可能有八成都講政治， 有咩？ 我哋盡量唔好講啊！哇， 新嘢練新嘅方向。 因为我哋好多啲政治人物都系咁噶嘛， 使唔使开多个节目就讲政治啊？ 讲一套做一套 嘛，但系就重启咁样噶。 节目名叫讲一套做一套， 啊都好啊，留俾你主持。 好， 讲一套做一套， 讲一套做一套，掂 呢度。好，咁快乐指数啦， 系点快乐？ 咁我觉得啱啱最近大匪佢哋又嚟台湾玩啦，咁我知道呢个新闻之后，即刻 send 个短信俾佢嘅。咁我话哇，大匪。我恭喜晒喎！你几位咧？啱啱去完全西，即系全亚洲最快乐嘅地方喎！恭喜晒，恭喜晒，恭喜晒！ 你冇快乐咗啊？ 梗系快乐啦，即系 佢嚟得好似好快乐下， 好快乐！佢嚟到玩咗几日，好开心， 流晒口水啊！ 好食又好食一定噶啦，但系住咧都有啲怨言嘅， 唔系其实系睇你，因为我朋友过嚟话，其实喺因为香港人啊，佢过嚟话真系，其实台湾啲消费。真系系物有所值，嗰、那个价钱同一样嘢， 即系 CP 值好高啦。 又服务态度好，又嗰啲嘢，嗰啲嘢真系靓到死。先收佢港币百零二百。 不过咁、啊，我琴日即系听到呢个新闻报道出嚟之后咧， 好开心。 佢当场咧又访问咗啲市民嘅路上， 即刻喂 佢，但系佢访问啲系嗰啲譬如。即系外国人嚟嘅，就问佢诶，你对台湾嘅感觉点样啊？因为公布咗呢个指数之后， very good， 系啦系啦系啦，有一个 即系嗰啲噶， 即系印巴籍嗰啲，oh very good， yeah good place 咁样 ，pretty girl。 但系最惨有一个咧， 芬兰人， 佢反问咗印尼嘅阿太，竟然咧喺印尼嘅阿太口中讲咧，就系话台湾啲嘢佢好平啊，好平啊啲嘢咁 样。哎呀， 我心谂。哇！連印尼人都覺得台灣啲嘢平，咁真係台灣好大鑊喎！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即係其他亞洲周邊國家嗰啲可能 即係相對可能水準未必一定好高啦。 經濟水準， 經濟水準嗰方面，但係都覺得台灣平，我真係台灣可能出咗事喎，啲價錢真係。 咁我要去問啊，要經濟專家啦。物價低啊，同呢個國家好唔好有咩關係？ 物價低其實冇絕對好唔好嘅，因為如果你成個國家係衝緊，你係有通貨膨脹係正常嘅。咁其實台灣嗰個通貨膨脹係偏低，係合理添，但係只不過 2% 啲人民咧冇啊。 嗯， 我舊年做份財務預算案啦，台灣嗰啲食品類啊。是 你不是帮香港陈茂波做的？ 不是香港，不是台湾有份。我 compare 大陆。 八位。 他这个通货膨胀得了一点几啊，其实。一点几。 可能是核心乜嘢咩物价指数嗰啲。 是啊。咁、即是他是只是偏低的。 偏低。 但是问题最惨就是说你的工资增长率还比他低的。即是所以他觉得是说钱又没有加到。 即 是 购买力变弱了咯都。 工資又冇加到，但係嘢貴咗，其實嘢就冇貴，嘢仲平，即係合理地平嘅增長勢，但係你嘅工資低，咁先係慘。即係反為，如果你話有通貨膨脹，高，但係你嘅承受 所得收入又增 承受到咧，咁更加好咁樣。 當然 係啊， 即係其實好似而家日本嘅情況咯，佢 係啊， 安倍都話噶，即係我要物價一定要 跑 超過2%或者3%。咁先可以帶動嗰個經濟正常運作㗎、 啊。 你唔可以一味話，我咩都要壓低價錢， 即係話你通縮 電又唔可以 通縮先唔好， 乜嘢又唔可以起得，菜又唔得咁。 咁呢樣嘢快樂原因即係都係要多謝執政黨啦，執政黨一上場之後，乜都加啦，係嘛？水電煤樣都加啦， 但係人工唔加， 人工佢都想加嘅， 佢咩最低工資都加㗎。 佢都加嘅， 但不過即係搞啲人唔請人啫嘛， 請唔請人啫嘛。 之前 加用乜嘢啫？ 好似我哋嘅偉大總統都講過噶嘛，佢話我嘅夢想咧就係希望台灣人平均薪人工咧有30,000啊嘛，佢嘅夢想啊， 其實好似 我哋行政院長唔係話做功德咩？叫大家 哦， 其實佢要 有做功德， 佢要 功德院啊嘛，你話功德院院長啊？ 其實佢要30,000好簡單啊，法例立條法，好似近時深圳咁樣。每年一定要加工資15%，喺唔知深圳定廣州，咁你唔得咯？ 呢啲嘢可能 咁咪走向個共產 一半嘅企業執咯， 係咯，遲早要嚟 走向個共產主義啊！ 佢一例一休都夾硬嚟噶啦，到時人工都可以噶，好簡單嘅對佢嚟講，總揾個理由搞掂噶啦。 不過今年應該唔會有咩大動作噶啦，年尾選舉嘛， 依家就準備諗住修補嘅， 嚇修補機制啊， 連核電廠都可以。重开唔系叫重启啊 嘛？唔系由头都冇停过噶，其实睇停搞一搞会再开翻啫嘛。 唔系叫重启嘅，我哋唔系 即系冇识过， 系冇识过，所以冇。 所以唔关佢事嘅， 即系我哋台中市长都系啦，一人公司我哋都系促进呢个经济啫，系咪？都系好事嚟嘅。 我就系搞到成1,000亿美金都好夸张嘅，一人公司冇吹得就吹。 总之唔紧要嘅。台湾人有句说话，乜颜色啱就乜都啱噶啦嘛。啊，而家一片绿色， 政治要正确 啊， 政治要 得噶啦，样 都 啱噶 啦。唔系，即系、就是、我觉得，即系搞政治搞到咁多花样咧，真系只有呢个地方 都几有趣嘅， 真系好特别嘅，所以先快乐啊嘛，大家。 系咯，所以大家好开心咯。 系、虽然即系、就是、人工攞唔高。市面上又唔係咁好景咁蕭條，咁翻到屋企開咗電視，又有政論節目喎、 啊，睇佢鬧交幾好、 啊，幾開心啊，係咪先？ 都好快樂啊！ 嚇、一睇2-3個鐘， 剝花生， 真係喎、啊，2-3個鐘唔停、 啊，剝花生喺度。 係啊，所以快樂指數就咁樣嚟嘅， 係啦、啊，即係應該都係相當快樂啦。咁、啊、總之得閒就抄。得闲啊，淋下漆啊，嗰啲死人嗰啲，即系死嗰啲铜像啊， 淋咗就开心噶。 得闲去人哋嘅老豆嗰个坟前又巡下， 系啊，搞一搞 啊，咁样。 哎哟，几开心喎、啊！好似果然系实至名归啊！ 饮酒又可以揸车， 又唔知 系嘛， 捉到都冇咩嘅，罚你几万蚊啫嘛，湿碎啦，仲可以。罚3-5-7次都唔怕喎、 啊！佢呢一集会唔会好多台湾人到时留言闹我哋？顶你班友仔啊！嚟咗台湾移咗民过嚟，跟住仲闹我哋啲嘢。 喂，我哋成集 仲唱我哋， 我哋有闹过咩？我哋而家喺度一齐 enjoy 紧啲快乐喎、 啊。哦，咁 唔系咩？ 即系叫佢哋唔好误会。 系咯，而家好开心啊！大家 系歌舞升平啊！ 唉、哎，直头太平盛世啊！真系 very 开心啊！ 不过讲真句，即系一路以来咧，好多香港朋友嚟台湾咧，即系对台湾印象都唔错嘅，即系食又好，对人嘅接触啊，各方面买嘢买到手唔停啊，嗰只嘅，真系都好开心嘅。咁当然 都可以放松嘅，其实 可以放松， 真系 安全性又高，即系冇差人嘅，你睇。有啲嚟咗成個禮拜都未見過一個差人㗎喎，佢仲要特登話喂，有經過警局咧停慢啲俾我睇睇，究竟有冇差人？ 其實好奇怪，香港人過嚟咧會覺得呢度冇差人係好唔 我識得有朋友直頭成個禮拜嚟到紅燈未停過添，去租車。 唔 係喎，唔係嘛，大佬。 喂，我真係唔覺點停個紅燈，我邊有紅燈咁？你嗰度唔覺眼嘅？呢啲紅燈喺邊啊？咁樣啊？ 哦，呢、這個太好啦！呢條友真係要拒絕出，即係 佢係咪色盲啊？睇唔到啊，紅燈啊， 唔可以入境喎咁樣呢條友。 所以幾自由啊，喺台灣幾開心啊！ 不過講到大家咁開心，時間都過得， 時間差唔多啦，真係快樂， 時間快樂。 咁啊，下次再傾其他話題啦，拜拜。 拜拜。